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9集《幻二》。叶梅应当一开始就找好了退路，可是她又怕如丧家之犬一般被人追赶，总有一日会被追上，倒不如让世人以为他已经死了。试问官兵们再如何闲，也不会去追杀一个已死之人。叶克是他的弟弟，按常人心里定然会觉得他逃亡会和弟弟一处，在断崖处看到弟弟和叶梅的衣裳残片，那些官兵是亲自跟着他弟弟的，定然会以为叶梅也在那马车之上，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这姐弟二人都误入断崖而跌落而死了。叶梅让叶克成了他的替死鬼，也替他解了后面的麻烦。 哎，那可是他的亲弟弟啊。 从阳感叹道。 如果是男人就罢了，他一个女人也能如此心狠手辣。 只怕在他心里早就将叶克当成了弃子。所以在叶克活着的时候将叶克利用到最后也是他的本事。沈妙不甚在意道，这就是梅夫人的本事，在他的人生里只有锦上添花。譬如前世叶克这个兄弟的存在能让他在后宫中有更多更广的权势，他就与叶克姐弟情深。到了如今，叶克不能再带给他任何好处，甚至还会拖他的后腿，所以叶梅也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抹杀了。窗口处传来扑棱棱的声音，一只雪白的鸽子飞了进来，落在从阳的肩上。从阳一把从鸽子腿部取出纸条，飞快展开，看完急道： 铁衣说叶梅和之前的金星明已经到了码头，似乎要走水路。 又看了一眼外头有狂风大作，似乎是要下雨的模样，就道： 今夜如果下雨，他们出海之后再想追上可就难了，现在属下过去将他们抓回来带给夫人吗？ 不。沈妙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刚好写完最后一张纸，他将那张纸在灯笼上烤了烤，收到一个信封里，然后对从阳和莫晴说道：从阳，你是莫雨君的人，从莫雨君找几个身手敏捷的人将这封信带上，跟在叶梅身后一直跟到明奇去。 明奇？ 从阳皱眉。 他们怎么会去明奇呢？ 莫晴打听到金星明有个朋友在明奇生意做得不错，最近尤其往来频繁，显然是打着去明奇的主意。况且只有去了明奇，叶梅才能彻底脱身，不必被官兵发现。你们也跟着一道去，注意叶梅身上可有贴身带着的东西，比如匣子或者藏着的东西，小心些不要被人发现。一旦发现那隐秘的东西，将里面的东西换掉，换成这封信里的东西。他将信交给莫晴，莫晴接过信，虽然有些不解，还是应了。沈妙叮嘱道：要快，不要被人发现。 可是就这么放他们去明奇吗？夫人不是一直以他们为敌吗？ 为敌是不假，可这却不是放他们，恰恰相反，这是送他们上黄泉。你们快去，若是可以最好能在他们上船之前将东西换过来，上船之后再换就有些麻烦了。不管什么时候换下来，都要留两个人一路继续跟着他们，随时保持书信往来。如果有别的吩咐，我会再告诉你们的。莫晴和从阳二人见沈妙说得郑重，顿时便也不敢掉以轻心，拿着那封信又很快出去了。沈妙一手撑住桌子，紧紧抿着唇，目光却闪过一丝杀意。他是很希望梅夫人死去的，在那之前他只想着要了梅夫人的命越快越好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可是如今他却又不这么想了。 英雄逐鹿天下，谁都想要分江山地位一杯羹。大梁想，秦国想，明齐也想。傅修仪一定会想法子和秦国联手，那时候谢景行若是出征，势必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仇人近在眼前，总是要抹杀的。可是在那之前，物尽其用，狗咬狗不也是很好吗？没有人比沈庙更了解叶梅骨子里的算计和自私了。连自己亲生弟弟都可以随意舍弃的人，又怎么会做出一单吃亏的生意？叶梅想要在叶家得到足以补偿他的东西，金银珠宝远远是不够的。他想要的是永恒的权势。叶茂才在大梁这么多年，除了叶府的声誉家财之外，最重要的也无非就是大梁朝廷里一些阿杂的秘密了。或许有皇室的，或许有朝臣的，有秘密就有弱点。这些秘密大约是叶茂才捏在手中用来掣肘其他大臣的把柄，又或者是他精心搜集的证据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些东西对于大梁朝廷来说十分重要。说的重要一点，甚至可以引起一个皇朝的覆灭。而这恰恰就是叶梅所需要的。叶梅能用这个当作是他打开明齐高官贵族的敲门砖。不过沈庙为他设计的更富贵一点，打开皇室的敲门砖。若是傅修仪得到了这些，定然很高兴。而叶梅这样千娇百媚的大美人，又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，再一次如前生一般，一步一步蚕食傅修仪的心。不过，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呢？兵房图、朝臣之间的密室、皇室之间的局域、可以攻破的弱点，这些东西一样样看上去似乎都是明齐制胜大梁的关键。可若是这些东西统统都是假的呢？明齐会陷入错误的判断，在错误的地方布置兵力，错误的使用离间联合，到最后功败垂成，大业毁于一旦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叶梅并不晓得自己拿的是错误的东西，再当然傅修仪也可以怀疑叶梅拿出东西的真假。可是没关系，沈庙十分相信梅夫人的能力，她是个很厉害的女人，所以到最后傅修仪一定会相信叶梅的话。所以到最后这一场仗是什么结局，也是注定的下场。沈庙不是不想杀叶梅，也不是故意要把叶梅放虎归山，但是他更想看到傅修仪前生最爱的女人今生如前生一样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他，投向他的怀抱，最后亲自送了一份大礼，把傅修仪送上了绝路，倒觉得更为解气呢。更重要的是这事儿对谢景行有利无害，这天下江山也因为这一步小小的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实在是好得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